因为究竟我哋今日遇到啲问题，可唔可以就话，海实嘅归海实，所谓政治嘅归政治，好似今日而家啲什么议员啊，共产党，我哋就算今日嘅民主共产主党Liberal 或者系其他嘅 NDP 或者系咩嘢，同样好多嗰啲咁嘅 MPP。 MPP 都有。 咁佢哋话呢啲系政治嘅嘢，我哋唔讲宗教嘅。OK， 咪即系海撒归海撒，政治归政治啦，系嘛？但系其实如果作为一个基督徒嚟讲，咁样讲系咪真系解决咗个问题咧？喺呢度可以大家分享下。你今日冇做议员啦，好似冇所谓啦。 咁我从来都冇做。 如果你有一天舉個例子，你是議員，你有啲認為呢個説話啱唔啱咧？你係如果你 咁講，所頭先講嘅共產黨都係咁講喺中國，政治為政治喎，你有宗教你三係就唔好啦，你凡中國唔好搞我政治嘅嘢，大陸都係咁樣嘅，都係咁講。 咁啊，代表啲無神信仰啊，更加添啦。但問題佢而家啲議員佢自己本身係嘅基督徒喎，而講呢個説話喎。 我覺得那句說話即是在 MP 的口中這樣說出來，只不過是推搪責任的，我覺得是推卸，我應該是推卸責任的。如果他真的做回他基督徒的本分的話， 他是應該斬釘截鐵這樣去，或者直接表當這樣去說我不同意，或者我不同意，就不是用這個搬這句說話出來推搪。這個只不過是一個比較漂亮的一個擋箭牌，我覺得 即不推，不是推搪這個字，根本它是一個英文叫做 political correct 的 stand 在這裡，即是覺得這個是一個政治正確的，這樣說將人權救天主教，但是有些事情做出來可能真的沒有真的實行到那個完全那個正義的那個工作，就扮了他大國界怎麼辦呢，這樣 分析了 天主教信仰的问题尤其是天主教信仰， 因為很多基督教已經成了， 不 是 很多好 像是成了部分， 這個是在 哪一區，在哪一區 的，即是想要離婚，我說這個同性婚姻只是一個小部分，譬如說貧窮問題那些其實都是一些大問題，當他們有人質問他們的時候，他們就搬這句話出去，他們都是人，他們都是要照顧他們的人權問題，其實葉劉威都是在說這個漂亮的擋箭牌。 我換轉了，議員他們的困境，我們如果在生活裡面，雖然未必是那麼政治化，但是社會化，抑或是公開化的時候，你會怎樣？我不知道用什麼字眼啊。 幾時應該 compromise， 幾時不應該 compromise， 或者我們做公教徒真正的功能應不應該 compromise 呢？方便那時候我就 compromise， 不方便那時候就 compromise， 那個出發點啱不啱呢？即可能有這個困難在這裡，同性戀那時候你可以同情，有些人不是真的需要你這樣反的，你的同性戀在這裡，我不是反同性戀，我是反同性戀那個 F， 不是反同性戀那個人，那麼人和 F 是一樣的，人靠差不 多不 一樣， 先做先量是不一樣的， 是的， OK 先要經過這些先量發揮出來的， 不是的，我有同性戀不可以不什麼出來的嘛， 不是，即是我喜歡偷東西的，我知道不對，我不做， 即是你沒有偷過， 我不去偷，但是我有 你有個問題， 我即係個 sense 問題，我 我行意識遊，或者我要 我嚟 深考呢 樣。係我個人嚟㗎，我睇唔到你點解你話乜嘢先睇到？ 所以 直到你 back 出嚟，我先睇到㗎嘛。 Exactly. 你唔 walk out from the closet， 我唔知你係 同性戀有問題啊？ 呢樣咧咪一嘢一直咧，以往我哋就係去即係否定某一類人，包括同性戀好、罪犯好，係否定咗個人。咁教宗或者其他人話唔應該否定嗰個人，但係應該係否定嗰個 act。但係嗰個 act 係經過個人走出嚟，我哋點樣分嗰個係 act， 嗰個係人？ 應該同性戀可能佢有一個病咁樣，精神病咁樣，不過應該精神病。因為精神病冇因為唔可以控制，但係同性戀嗰啲係可以控制佢自己。即係你知道自己同性戀咧，佢有 choice 嘅。你就精神病就冇 choice， 你精神病就精神病。但係佢嗰啲可能係荷爾蒙性問題咧，佢有 choice， 因為我同我性有 choice， 你唔 act out。如果你知道，因為其實可能有好多神啲人，佢本身係毫無 sexual 嘅，但係佢冇知道佢自己問題，佢 counseling， 佢冇去 take 呢個 action。同性戀即係你真係揾個男人同你去有 relationship， 你明唔明啊？ 我明白， 我如果學到一樣嘢，咪即冇咯。佢都係。 即係佢意思係佢承認係同性戀，不過佢冇。 唔係，即係我頭先即係其中一個我哋認為唔啱嘅嘢啫。頭先講嘅，就算罪犯，我哋唔應該否定嗰個 criminal 嗰個人，佢做嘢係唔啱，但係你唔應該判佢死刑，我哋冇權判一個人死刑，咁算唔算？即係佢哋 generalize 嘅話，咁但係咪咧就係有時我哋有個大 man， 我自己都有個矛盾，究竟我係憎嗰個人行出嚟，我就中意憎嗰個人嘅，因為係罪犯啊，又有強姦犯啊，或者係戰爭罪犯，啱唔啱咧？其實可能我哋只係犯錯，甚至乎我哋老一代嘅喺啲日本仔就好憎人，仲憎呢個字，唔係喜歡係憎呢個字，咁理論上冇咧，嗰個憎嗰個理念係唔啱。我只是那時候的行為不對，我們很生氣那個行為，認為那樣東西是 against human being， 是 a human being， 但問題就是我們一個人始終是人，我們很自然將那裡的 action 就會跟那個人串在一起，我們要憎罵那個人應該判到死刑，我們自己都會犯過這些這樣的容易的，沒理由放出去，沒理由兩年一天就可以放出去的嘛，那個人 我唔知咧，我你當然你講呢樣嘢咧，喺中國文化背景裏邊咧，可能就係好 common。但係如果你喺西方文化背景裏，佢哋通常都分得好清楚嘅喎，即係是啊是人唔係人喎，佢哋比我哋清晰好多嘅喎呢樣嘢。 你以為普通人就係德國人或者會係？如果你猶太人，你問下嗰陣時戰爭嗰度，而家都死都記得邊個對佢好，邊個對佢唔好。 猶太啲屬於東方啊 嘛。因為咧，我唔係否定呢樣嘢，我知道你想講乜嘢。但係一個人咧，即係頭先你講翻，我哋自己本身有冇呢個嘢？有，我只係講係有，大家係講有。因為我哋時代喺個腦袋分唔開，係個人同事，我哋好難講就容易，但係好難分開人同事。 我諗即係一個事情，我唔知係咪咁啦。譬如你話同性戀咁樣啦嚇，我點解要爭佢啫？佢同性戀係佢自己嘅問題。我唔知點解要爭嘅，但係你分清楚啊！佢做呢件事係唔啱，但係佢即係如果佢 at out 啦，就係佢如果以天主教我度，佢咁樣係唔應該嘅。但係你唔應該去，但係你唔應該爭佢人，佢嗰個即係佢好似我都有同事係咁樣，你唔好見到佢咁衰嘅都留咗，即係你唔係咁樣咯，即係你都有要。當佢係一個一個人嚟處置佢，唔係因為佢而係同性戀，你就爭有錢爭到佢後邊，即係唔係咁樣咯？我覺得，即係你認同呢樣嘢，佢係唔啱噶啦，即係做呢個 act 係唔啱，唔代表你爭個人，你認承咗佢呢樣嘢係唔得啦。 我明同性戀或者容易處理些少，因為佢個人嘅事幹，冇傷害到其他人。 所以啦， 但一個罪犯，一個謀殺犯，一個。醉酒揸車撞死你嘅好多人， 所以好難做 parallel。 唔係 parallel， 係因為我哋處喺一個公教徒，處喺咁嘅環境，我哋睇件事，睇份報紙，我哋點樣睇咧？第一個印象，真係覺得好慘啊！人哋成家俾你撞死咗，你因為你飲醉酒，你出面冇罪咧，有不過好輕微啫嘛，兩年減一日，你出得嚟。 我諗你講呢個例子咧，可能會比較容易啲去分別嘅，因為嗰件事唔關你事啊嘛。 但係譬如我哋成日都會聽到，譬如加拿大都係啦，佢會耐唔耐會公布話，哦，而家有個性罪犯，喺邊度邊度放咗出嚟，咁咧佢而家會去咗邊度邊度住咁。咁你會好擔心，即係話呢一般人會好擔心啊！尤其是你有細路仔嘅話，你會誒死啦！佢會唔會搬嚟我哋個 neighbor 咧？如果真係搬嚟我哋呢度，咁點咧？咁如果你用翻頭先講嗰個話，我哋要對事冇對人咁我咁嘅諗法唔啱嘅喎，係嘛？即係我話誒呢個人佢已經受咗個刑罰啦，受咗個懲罰啦，啊佢已經得到法律嘅制裁啦，而家出翻嚟應該係一個重新嘅人。但係你心理上係唔可以咁樣做喎，因為佢的而且確有前科，係嘛？你唔可能話當佢一個新人或者一個普通嘅人或者冇辦過任何事嘅人咁去對待佢。所以我明白阿 Steven 講嘅嘢，即係有時我哋真係幾難去將話哦呢件係善意，我哋應該對人。啊咁甚至乎即係夫妻之間都係啦，譬如話啊我激嬲咗 Gladys 咁樣啊佢唔會話哦，因為你只係犯咗件事啫，你其他部分我唔嬲你，冇可能㗎呢樣嘢係嘛？即係我諗大家都會試過，所以我有時即係有時我覺得我哋成日話要強調話啊係即係對事唔好對人，佢係同性戀啫，我哋唔應該對歧視呢個人。但係喺一啲比較明確啲嘅分辨是非，即係好似頭先講同性戀同一個色魔咁樣。你好容易，你就會將呢個色魔就等同於佢仍然會繼續犯色魔呢個罪呢件事。所以有時我會覺得 即係我諗佢傷害人咯，譬如同性戀嗰啲 好難講喎，係咪傷害人？你譬如話而家講同性婚姻合法化咁而家其實係傷害緊呢個社會價值。 關 係係咪？咁你話邊一個？即係如果你話要認真嚟講，咁邊個重啲咧？咁可能係傷害緊社會價值呢個人重要，因為佢危害。危害性會係大啲，咁當然啦，我都同意話，即係話哦呢個犯咗罪嘅人，咁佢可能會更加嚴重啦，即係可能即時已經見到個問題。但係即係講翻轉頭，始終我覺得作為公教徒喺呢個世界上，好難去將人同事完全即係一刀咁樣切開話，我淨係對事啫，無論你係點，我完全接納你，即係。我覺得 係幾難咯。我唔會話係意義，不過咧就呢個係我哋信仰上嘅挑戰，係我哋每個人生活嘅挑戰。因為耶穌基督話咧，同埋一個人能夠服侍兩個主，一係服侍呢個，服侍嗰個。咁所以喺正話講，我提到個凱撒與天主個問題咧，究竟你係要去 serve 凱撒咧，去 serve 天主咧咁，去服侍邊個咧？咁即係喺一個信仰嘅大前提，即係梗係天主大前提。係咁咧，凱撒咧係喺底下就其次嘅，係嘛？如果邊樣嘢違反天主嘅咧，我哋唔做呢樣嘢。咁啊，再話講翻我哋前日生活裏邊，即係喺信仰裏邊咧，俾我哋嘅挑戰就係，我哋係以天主嗰個要求、天主嘅教導咧為首要。咁你話係咪？我的首要一定做到，即係我不會這樣說，即係我們這個就是所謂修練的問題。我自己譬如說我以前對道成正念都很鬼，即係不單止話係那個客觀標準、客觀的問題，即係客觀價值問題。我覺得不單止係正念，而係首先話嗰個毒品的問題。你知大家都知道，即係你睇太深度問題啦咁。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好大嘅矛盾嚟嘅。你派針筒係為咗一樣嘢啫，為咗話避免啲病菌傳染。但係點解唔會幫啲人改變嘅生活方式？即係派咧咁 平啲 咧，其中之啦，係嘛？但係喺選擇裏邊咧，我就會覺得係即係。邊個重要呢？其實可能是那個你配針筒可能要拍，不過你不可以就咁拍，你應該之前嗰個所謂點樣幫佢啊、輔導也好，或者係教佢其他嘅方式其他咁，即係你唔可以缺少嘅。咁就變咗嗱，如果你話喺一個倫理角度去講嘅時候，我會覺得唯有就係 如果兩個都是壞的，好像 選議員那樣，兩個都是壞橙，選個少壞一點的啦，即是沒壞得那麼緊要的啦，即是如果在那個選擇裡面有這樣的，但是如果是一個真的說一個好一個壞呢，我們應該是選擇好的。 我記得十幾年前在有判死刑，有一份除死刑，我記得是兩邊呢，那邊基督教徒、封教徒咧喺度示威，就十字架拎晒，連住連經喺度話反對行死刑。嗰啲受咗罪或者嗰啲人嘅父親母親就出嚟話：冇搞錯，嗰個唔係你嘅仔女，你解救佢，應該去為佢嘅做，為佢嘅行為應該負責任。即係呢個阿喬咧，其實呃咗好耐。即係當然我哋未去到嗰個地步，如果真係去到嗰個地步，我哋點樣選擇呢個權咧？咁樣都有個死刑啦。真係要我哋個人一人一票投票嘅話 ，OK， 咁當然呢個比較大啲嘅，譬如細啲嘅嘢咧，譬如喺我哋日常生活中遇到嘅挑戰，算係多少不如少一事啦，少一事不如冇一事啦咁咯。咁因為個世界要繼續轉，咁你阻住地球轉，人哋話你乜乜乜，定係話唔係？我係人嘅半腳石，我一定要講出嚟嘅。即係我要理論，因為你所謂履行正義，或者將個正義嘅信息帶出嚟。咁你咁嗰個情形，你要自己每人要克服，究竟你要願意承受嗰個後果喺度？有啲人唔係搞，都係唔搞咁多嘢，冇出聲嗰啲，都係都係咁，採取呢個步驟。 好，咁啊呢個咧，我哋每個人都要諗，每個人都要去面對呢個挑戰，而我哋需要去即係點啊？去修練啊！ 抉擇 啊！需要修練先抉擇。咁啊！咁啊，正話講咧，佢哋喺馬道即係已經講咗啦，就話耶穌自己講得好清楚，一個人能夠成兩個主啊，第六章第廿四節啊，馬道有第六章廿四節。咁你由呢一個咧擺埋落去，海撒要歸海撒，天要歸天主咧，我哋就明白到我哋應該嚇、啊、應該是點樣選擇法。咁啊，選唔選擇到有冇咁嘅能選擇係另一件事，但係嗰個界線即係清楚俾人睇到。咁於是佢哋就帶埋經義離開咗，嚟走咗啦。咁就呢度咧係嗰個段落。 小妙義喺呢度咧，就因為佢班人帶埋羅馬嘅當地官嗰批人一齊去。 嗯。 我話點解耶穌好醒目？一揦落到嗰班人，點解你兩個成世都唔會走埋一齊啊？而家走埋一齊咧咁樣。咁所以佢第一個咁嘅答案咧，佢哋係估唔到耶穌咁聰明。第一個。兩邊都看都啱嘅答案。 兩邊都啱。 都係短期嘅，係短縮到長期嘅嘢。 鎖翻俾你鎖好啦，你家長記。咁咧後面43至到46節咧，我就諗住唔講住咧，因為9:01啦。咁留翻下一次講。